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夹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夹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张继信让陈玉明换个话题，不要再谈日出的话题了。陈玉明觉得张继信的话不无道理，就说好好好，换个话题。但却有人叫了起来，谁反应上去啊？谁反应上去？另一个人也说，反应上去又能干什么？他妈的，还能活几天呢？你们就这么胆小？张继信说，人心叵测，人心叵测呀，莫谈国事。什么莫谈国事？就说就说，还能把咱们怎么样啊？枪毙，枪毙总比饿死强。陈玉明连忙制止，哎，算了算了，不谈这个话题了，换一个。我听人说呀，兰州七里河区人委的一个人，他偷了一张羊皮，在火上把毛燎光了，羊皮呀烤成硬片片掰着吃，他把那硬片片给了另外的一个人吃，那个人吃着又脆又香，就说了，说将来回到兰州，我请你吃一顿阅兵楼的烤鸭。哎，阅兵楼的烤鸭你们吃过没有？有人说吃过，有人说没吃过。吃过的说，阅兵楼的烤鸭在兰州是最好的，是用梨木烤的，脆嫩不说，还有一股梨木的清香味儿。但有人反对，说什么烤鸭不烤鸭的，我就觉着五花肉炖的红烧肉是最香的，你们说对不对？说来说去，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都认为红烧肉不管什么时候吃都香，又香又便宜。病房里住着一个就业人员，曹志龙，鼓浪县的一个地主分子。他是一贯道的坛主，判了3年劳改，劳改期满以后不准回家，在农场就业。右派们来夹边沟之初，他是一个组的组长，带着20多人劳动。他问道，你们说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有人对他讲述了红烧肉的做法，他说，我家每年都宰一口猪，年年都吃粉条炖肉、白菜炖肉，就是没吃过红烧肉。以后啊，要是能够回到家里，一定要做个红烧肉吃。病号们笑了起来，问他，你真没吃过红烧肉？他说，真没吃过。有人就说他，你说的是真话？真话呀，我哄你们干啥？那个人就笑了，哎呦，你还是个地主分子呢，连红烧肉都没吃过，你这个地主当的可真是孽障啊，你可怜不可怜呀？啊，那地主分子觉得委屈，实话，我说的真是实话，辛辛苦苦一年喂下2头猪，哪儿舍得大肉块炖着吃啊？人们更是笑，有人说，哎，怎么把你逗成个地主了？这土改工作队也真是瞎了眼了。但另一个人就说，你呀，不要拿你们南方人的水平衡量我们西北人，把西北的土地主跟你们南方的大地主、大庄园主比， 从生活水平上衡量，一个西北土地主的水平可能还比不上南方的一个下中农呢，比如说像他这样的地主。那个人就说，那像你这么说，他这样的地主还冤枉了？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土地改革嘛，哪个庄子都得斗地主嘛，这筷子里边拔旗杆总是要树立个对立面嘛，要不然怎么搞土改呀？有人就附和这个人的话，对对，我们村子里有一家地主就几十亩旱地。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张继信旁边坐着的蔺维轩说话了， 大家可要注意啊，有些人对土改不满，发泄不满情绪。 像是秋风吹过田野，病房里顿时静了下来。蔺维轩是民乐县的副县长，解放前甘肃学院毕业生，地下党员，当过教师。解放初，他曾担任过临洮县委宣传部长，后来调民乐县当副县长。他因为在交售统购粮的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发生矛盾，定了个右倾反党分子。来到加边沟之后，农场领导照顾他，叫他在农业大队当统计，不下大田劳动。他和金塔县的县长张和祥两个人同住一间房子，房子里有热炕。吃粮紧张以后，领导还允许他回了一趟民乐县，从家里背了几十斤面粉回来。但是到了明水之后，他也饿垮了，躺倒了。他的女人是临洮县中学的教师，自从他进了加边沟之后，女人就没来看过他。人们传说女人在和他闹离婚呢。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他原先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现在变成了长方形，原先突出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两个黑窟窿里，像是两个泥蛋蛋，只有睁开眼皮的时候才能看见他的眼睛仍然很亮。此刻他的眼睛就很亮，有些人看见了他的明亮的眼睛，就把眼光躲开了。房子里突然静下来，静的只有烟筒呼隆隆响，这是夜风刮过的声音。 哎，算了算了，我们再换个话题。 终于陈玉明说话了，他很为难，大家随便说话消磨时间，蔺维轩却从这里听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陈玉明怕大家又要睡觉，就又引导大家说别的话，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坐在蔺维轩身旁的张继信突然说了一句， 老蔺，你的这些话怎么叫人听着不舒服呢？ 他的话声音很低，但因为房子里很静，大家都听到了。蔺维轩怔了一下，因为从他进了病房已经一个星期了，大家聊天的时候张继信从来不说话的。他问了一声， 我的话怎么不受听了？ 张继信说， 听你说的话就像是你是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就像你还当县长的口气。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劳教分子，大家都一样的。你说别人说的话是发泄不满情绪，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蔺维轩不出声了。陈玉明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就招呼大家继续说话。 但是张继信又说：“ 老林，我听人说，上个月程炯明把一头牛牵出去杀了，给你牛肉吃，你没吃，有没有这回事儿？” 林维轩看他一眼：“ 你问这事儿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问一下，闲着没事干嘛。我是听别人说的，程炯明给你牛肉，你说人家的牛肉是偷的公家的，你不吃，还说要告人家去，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啊，是我向领导反映了。”“我不是问你反映了没有，反映不反映是你的权利，说明你思想好。我只是想问一下，现在要是有人给你一块牛肉，你吃不吃？” 林维轩没有立即回答，他略微停顿了一下，说：“ 那要看这牛肉是哪儿来的。偷来的，还是偷来的？那不吃。真不吃？真不吃？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那说明你品质好，道德高尚，党的立场坚定。” 林维轩没有说话，明亮的眼睛看着张继信，张继信却不看他，而对其他的病号又说：“ 你说的话呀，我一点都不信。你既然这么革命，党性这么强，那党为啥把你弄到夹边沟来了？为啥给你戴了个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 林维轩的脸色变了，苍白而且尴尬。他支吾着说：“ 我是冤枉的，有人陷害我，打击报复。上级不了解情况，我对党是忠诚的。”“ 冤枉？你觉得你冤枉了？这些人都没冤枉，都活该判刑劳改。”“哼，我看哪，要说冤枉，这些人都冤枉了，还就你冤枉的程度轻一些。人家好心给你肉吃，你把人家给告了。你呀，表面上革命的很，告这个揭发那个，实际讲啊，你是表现给领导看的，你想立功，想踩着别人的肩膀走出夹边沟去。我跟你说吧，你呀，你走不出去了，大家都走不出去了。” 林维轩的脸色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黄，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就发泄对党的不满吧。” 陈玉明觉得再说下去，问题就会变得不可收拾，说不定会招惹出什么祸端来。他坚决地说：“ 哎，不准再吵了，不准再吵了。” 这天夜里，一号病房没有死人。这是病房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夹边沟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短短3年间，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300-400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营籍。长篇纪实作品《夹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进入十二月以后，天气格外的冷了一下。河西走廊的寒冬真正到来了。室外的夜间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六七度，原因是河西走廊的风季到了。原先只是夜间才刮的寒风，现在不分昼夜的在原野上肆虐呼叫。整日里，河西走廊的天空笼罩在呛人的黄尘里，太阳像是一张黄疸病人的脸，在黄蒙蒙的天空上悬着个亮坨坨。幸好下了一场大雪，空气才变得洁净一些。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大雪停歇的这天早晨又刮起了东风，风把地上的雪刮到低洼处，刮到坟堆的背后。每个坟堆和每吨红柳的后边都堆起一堆被沙尘染黑了的雪堆，明水的沙滩和草滩变成了巨大的坟场，又像是雅丹地貌。这天的天气最冷，陈玉明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房子里的温度仍然上不去，病号们都穿着棉袄在被窝里躺着。有人轻轻地敲着门板，一定是来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陈玉明这样想着。近一段时间，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陡然增多了，丈夫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女人们可就遭殃了。数千里长途奔波，把全家人节省出来的可怜的几斤口粮带给丈夫，风尘仆仆的妇女和老人们的匆匆的脚步，把明水河车站和明水农场之间的戈壁沙滩和草滩踏出了一条小路，大雪都盖不住他们的脚印。一听见敲门的声音，陈玉明就去开门，因为一号病房正对着那条小路，是探视者首遇的建筑。可是这次开门却没看见人，一股寒风扑进来，门外的雪原亮晃晃的，极为耀眼。风很大，从门口看出去，荒原上的雪尘像海浪一样奔跑起伏，雪尘把祁连山都给遮断了。陈玉明问了一声，谁呀？但是没有人应声，只听见稀稀嗦嗦的声音。他往外探出身去，这才看见靠墙根站着三四个人，两个孩子，两个妇女。由于胆怯，两个妇女相互推搡着，谁也不愿意先说话。陈玉明主动地问他们，你们找谁呀？一个女人把蓝色头巾蒙着的脸转向他，我找一大队的程炯明。女人的头巾在嘴的位置冻了一圈冰，在围巾的上面，眉毛和眼睫毛上都是哈气冻上的冰球，不太透明的冰球连成了串儿，如同一根眼睫毛挂着一粒珍珠。他的前胸和双臂沾满了雪和尘土的混合物，很厚的一层。另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也都是这样。陈玉明惊讶极了，他说，哎呀，你们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暖和一下再说。女人一边抹掉头巾一边说， 不进去了。你知道程炯明在哪儿住吗？ 啊，你找的程炯明是永靖县的人吧？ 对，是永靖县人。你认识他吗？ 嗨，程炯明我怎么不认识，熟得很。走，我领你去，他就住在这后边的病房里。 啊，他病了吗？ 病了，就住在我管的病房里。不过你放心，他没啥大病，就是缺吃的。这时候另一个女人问， 大哥，你知道季晨光吗？他也是一大队的。 陈玉明想了想说，记不起来，季晨光我还真不知道。我先领你们去找程炯明吧，他肯定知道，你们不是老乡吗？陈玉明领着他们去了北房。陈玉明认识程炯明，还是从嘉峪关回到嘉边沟的那几天的事情。有一天，他和几个分队长在严队长那儿开会，严队长正在布置右派们转移去明水的路上的注意事项。一个瘦骨伶仃的大个子闯了进来，大声地问严队长， 有人吃人肉了，你们不管吗？ 严队长问怎么回事，那大个子就说，大干渠东边埋下的死人叫人挖出来了，大腿上的肉叫人弯了一块走，死者的家属要是找来，不伤心死了吗？散会之后，有一个分队长告诉他，这个大个子叫程炯明，永靖县供销社主任。他在解放前是一名商人，但是又早早地参加了地下党。那位分队长还说，此人在右派中的威信还是很高，原因是他善于外交，经常在半夜里偷着跑出去到三屯乡什么的地方给右派们换粮食买土豆，同样的钱他买来的就多，谁求他他都不拒绝，也不嫌辛苦。陈玉明进一步了解程炯明是到了明水以后，是他进病房当护理员的前几天。那时候农场丢了一头大黄牛，领导估计是叫右派们宰着吃了，就布置分队长们进行调查。一个分队长就问蔺维轩，知不知道是谁宰了牛？蔺维轩说，看见程炯明吃牛肉了。那天，程炯明和一帮身体较好的右派正在火房旁边挖水井，领导就叫人把他从井里叫上来，问他宰牛了没有，他不承认。管教股的两个干事剥了他的棉衣，用麻绳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关进一间窑洞里。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承认是他宰了大黄牛。问他怎么宰的，他回答说，把牛牵到明水河，在冰上凿了个洞，把牛扳倒，在冰窟窿里淹死了。后来用一只双剑牌的小刀割开了牛皮，切下一只牛腿拿回去，和几个要好的右派分着吃了。他每天到明水河去切一块肉。管教干事问，宰了的牛藏在什么地方？他就领着管教干事去明水河实地查看。领导看见冰窟窿外边放着几块大石头，石头上拴着一根麻绳，另一头浸在水里，就抓住绳子往外拉，从窟窿里拉出了半只没有吃完的牛。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几个月前，不枪毙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送到印马劳改农场去。可这个时候明水已经到了死亡不可遏制的状况，领导便也没有再进一步处理，饶过了他，并且因为他的两只胳膊已经被绳子捆得几乎残废，病房成立以后还叫他进了病房。